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72集，汪启的戒指。龙深将回忆光的事情简单向宗灵说了一下，宗灵听着，漫不经心的神色逐渐消失了。 唉，看来人魔还在。 人间在，怨气在，人魔就在，往复循环，永无止境。人心混乱，怨念横生，给了人魔滋养的上好环境。我怀疑他上次在天元大厦并没有被彻底消灭，这次冬至他们在惠仪光那里碰到的，很有可能就是人魔的其中一缕魔息。 宗灵皱了皱眉， 必须找到他的本体源头，才能彻底将其掐灭。人魔是三魔之中最活跃的，一日不消灭，就一日后患无穷。 但找到人魔本体又谈何容易？历史上不乏有人魔出世又被消灭的零星记载，可是多则几百年，少则几十年，怨气凝聚到一定程度，人魔又会渐渐死灰复燃。 以前也有人找到过他的本体，并将其重伤。此后200年间，人魔偃旗息鼓，不敢轻举妄动。 龙深露出一丝笑意， 那正是宗老的功绩之一。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估计你也听过千八百遍了，廉颇老矣，不提也罢。上次何玉、唐静他们几个在天元大厦顶层消灭人魔，当时我就觉得太过顺利。不过他就算没有被消灭，上次肯定也已经元气大伤，否则不必分成零散魔息潜藏暗处。既然你们在医院发现了他的行踪，那就索性以医院为圆心进行搜索，也许会有所发现。如果侥幸能找到他的本体，一举将其歼灭，那就更好不过了。 龙深点了下头， 经过惠仪光这件事，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不过我也正有此意，回头我就让人去看看。 何玉跟阚朝生他们都去云南了，你手下就一个钟于一，可能不够用，我让三组的人来协助你吧。 也行。 说到这个，二组的确应该再增加几个人了。这次招考，你有看中的人选吗？那就是有了。难得呀，一直以来我就觉得你对手下人太严格，其实他们哪一个放出去都足以独当一面了。 龙深微微蹙眉，显然并不赞同。 阚朝生就不行。 阚朝生毕竟化形的时间还不长，小孩子心性又贪新鲜，你堂堂一个总局副局长，人手却比分局局长还少，传出去多没面子。不过呀，这次你要是真有看中的，下手可得快。我听说吴炳添也盯着几个好苗子呢。面试分数和总分成绩已经出来了，就在我这儿，你要不要走个后门先拿去看看？ 龙深正想说不用，敲门声响起。 进来。 冬至推门进来，没料到他办公室里还有别人，愣了一下，认出来人忙鞠了个躬。 宗老早上好。 早上好，你是来找龙深的吗？ 没有没有，不是什么要紧的事，你们先聊，我不打扰了。 是不是看见我就想跑了？我有这么惹人烦吗？ 虽然知道对方是在开玩笑，但是冬至还是实话实说了。 我只是过来问问龙菊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的，宗朗您要不要也一起去？ 不打扰吗？ 当然不了，我只是担心分数还没有公布，别人看见会误会，给您添麻烦。您要是不介意，我就太荣幸了。 宗灵摆摆手。 算了，我逗你呢，你先去玩吧。 冬至看出他们正在谈正事，早就想退出去了，闻言如获大赦，赶紧为他们关上门。宗灵看向龙身， 你想招的人里有冬至，还是说连徒弟也想顺便收了？ 他有悟性，懂上进，也有恒心。 你说的特质何玉跟钟于一一样也有，但如果他们像刚才那样敲门进来，只为了问你中午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饭，估计早就被你扣光今年的工资了。 他还不算特管局的人，我不能用我的规矩来衡量他。 等他进了二组之后，你也会这么说吗？ 会的。 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 宗老。 宗灵举手投降。 哎呀，好好好，我知道在你面前严禁赌博，我不坏你的规矩。分数名单你真的不看？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忙吧。 见龙身没有做声，他笑着说一声，起身往外走。手碰上门把的那一刻，身后终于传来声音： 宗老。 宗灵露出笑容。几天之后，冬至接到了顾美人的电话。按照顺序，李应跟迟半夏之后就该轮到冬至和顾美人去保护惠仪光，但那天晚上的事情打破了约定，在冬至他们的努力下，惠仪光的事情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程元等五个人却没能及时赶到，他们自然而然担负起了惠仪光接下来的保护工作。不过那天之后，惠仪光的麻烦已经不是这些怪力乱神了。他在医院企图自杀未果的说法不胫而走，媒体更拍到了他被人搀扶着离开医院的情景。汪启虽然知名度没有惠仪光高，但好歹以前也小红过一阵。他遭遇车祸变成植物人之后也有媒体报道过，但很快失去热度。这次惠仪光的事情一出来，立马有人挖出汪启也在这家医院住院的事。更巧的是，汪启在同一时间宣布死亡。汪启与惠仪光的关系也被彻底挖出来，甚至他们之前早年的关系，曾经交往过同一个男朋友的事情也都公诸于天下，再无秘密可言。一时间谣言四起，不少人都说是汪启临死前冤魂作祟，想让惠仪光去下面陪他，也有人说是惠仪光做贼心虚，亏欠汪启才会跑去那里自杀，甚至还有人说汪启的死跟惠仪光有关。还是后来医院监控曝光，证实惠仪光没有进过汪启的病房，才洗脱嫌疑。幸亏李应他们有先见之明，当天晚上去找汪启时，就用了点小手段让监控失灵一段时间，否则他们也难免被牵扯进去，到时候可就变成了一桩刑事悬疑案件了。惠仪光没有李应冬至他们那么幸运，他已经彻底卷入了舆论的漩涡里，连男朋友都打电话跟他说暂时不要见面，惠仪光索性就躲在自己家里，还没拍完的戏也暂时没办法去拍了，楼下全是媒体记者，一出门就会被堵上。冬至这两天忙着休息恢复元气，惠仪光那边有成员，他们也不需要他插手，跟惠仪光有关的这些消息他都是从顾美人那里听来的。此时顾美人打电话给冬至，就是想问冬至要不要一起去探望惠仪光，毕竟收了人家30万，总得把售后做好。冬至本想拒绝，但转念一想又答应下来，跟顾美人约了时间地点就一起前往。 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知道惠仪光的事件吗？ 惠仪光居住的小区外面果然围满了小报记者，小区居民进进出出都备受注目礼，甚至还有人被记者拦住上前采访。东芝和顾美人没有门禁卡，只能打电话让人下楼来接，助理小韩自然无法露面，下来接他们的是成员。三人进了电梯，总算摆脱了一群虎视眈眈的视线，不约而同的都松了一口气。 对了，惠小姐怎么样了？ 听说前两天精神不太好，睡觉居多，这两天已经好多了，我已经帮她做了固魂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 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？ 没有啊。 也是，他们跟惠仪光认识也没多久，就算对方有什么异常变化，他们也看不出来。 听说冬至他们到来，惠仪光还亲自出来迎接他们。 实在太感谢两位了，那天晚上要不是你们，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命坐在这里。 他流露出满满的感激之情，看上去精神的确还不错。冬至他们寒暄一番，分头落座。顾美人话不多，大多时候是听冬至他们在聊，等大家寒暄的差不多了才开口道： 惠小姐，以我的身份对你说这些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被冒犯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帮忙操办汪琦的后事，多出点力。毕竟严格说起来，他的死的确与你有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